其实以往咧，圣诞咧，我基本上可能喺呢几年啊，即系可能唔计呢两年啦。基本上我由工作咗之后，每年都唔喺香港噶。 系咩？哦，即系都喺内地过啊，有偶尔都会系咪 啊？外国啊，或者即系旅行， 即系一系去旅行啦， 系啊。 内地过圣诞节有冇体验咧？ 有， 我都有。你喺边度过啊？ 我重庆 啊，重庆系嘛？ 成都啊，重庆嗰啲系啊，即系佢哋嗰个节日气氛都好浓厚啊。即系我哋可能以为国内咧，即系唔兴圣诞噶嘛，但又唔系。而家真可能近依，尤其是近依几年咧，大家对圣诞呢个气氛咧， 系因为都系消费日子嚟嘅。 系啦，基本上你发现啦，由双十一啦，跟住双十二啦，到圣诞啦，等等都有唔同类型嘅消费 嚟紧啊，农历新年啦， 系啊，同埋咧，我谂尤其是咧近年好兴嘅圣诞市集咧，其实都。比較出色嘅 喎，係啊！打開報章咧，亦都會見到啦，即係有啲推介啊，灣區旅遊推介叫你翻去深圳，但係個重點你翻唔到去咧。 係啊， 你講到南山區有咁多嘢睇，或者有棵大型聖誕樹，冇用㗎，你過唔到關㗎，記者朋友。 係啊，所以嗱，香港啱啱就有個新聞啦。唔同嘅特色嘅景点啊， 系 你有几多个系去过嘅先？ 有啲去过啦，嗱，先讲咗一两个去过先啦，咁留翻啲一阵即间再同听众去分享啦。即系景点，我今年咧其实去嘅景点都几多噶，即系你讲紧譬如大澳啊嗰啲，我又有去过啦。另外即系你话网红嗰啲圣诞树咧，其实都几多，特别系近海嗰个商场啦，即系K 字头嗰个商场啦。有啲香港女仔又会去打下卡啦，咁样嗱，暂时讲住咁多先啦，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讲下咧，关于 鲤鱼门创意馆 系啦，创意何在啊？亦都咧啊，关于咧点样又连接到湾区嘅一啲事项咧，咁啊，转个头要交俾佢去讲下啦。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 PC， 早晨阿欧。 喂，今日咧继续请啊赛马会鲤鱼门啊创意馆嘅馆长啦，黄冠伦 Kelvin 咧同我哋分享下。Kelvin 早晨啊， 早晨 Kelvin， 早晨各位。 嗱 ，PC 今日做足功课，有咧至少五条主要嘅问题要问一问你。不过咧，我通常打去尖嘅，因为我哋上集咧就讲好多陶瓷嗰啲啦。咁啊，嗱，关于陶瓷咧，我就记得你讲咗话啊，都有唔同嘅工作坊啦，或者有导览团啦，就去翻你个馆嗰度啦。咁啊，亦都上一集亦都讲到，哇，原来香港咧制石咁样嗰啲工艺咧，连咧广州嘅一德路啊嘅石室教堂都系用嗰啲石嘅喎，咁样。第二个 topic 我哋就讲咗，喂，关于陶瓷方面啦，咁啊，陶瓷方面又点样同湾区结连到咧？ 哇，我谂第一样嘢就系，其实咧一直以嚟出产陶瓷嘅呢样嘢咧，即系广东一带都系。是一個盛行的地方嚟嘅，一嚟就係師傅技法好，二嚟就係咧，其實佢哋一嚟個對文化嗰感唔係好強，佢哋嗰個即係可以好輕易咁樣就可以畫到一啲叫係花神杯，或者係嗰啲嘅即係雕龍畫洞出嚟咧，可以用陶瓷呢個器物嚟盛載。陶瓷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即係載體嚟嘅啫，咁佢畫嘅工藝先緊要。咁就一直以嚟咧，咁喺廣東一帶咧都係主要向外銷售廣瓷嘅，所以咧就喺。即係廣東省一帶去製造陶瓷呢樣嘢本身就係一個大嘅行業嚟嘅。另外就有一樣嘢，就係、是、無論係喺即係清朝嗰陣時，即係要強迫開關啦，於是工行要將嗰啲陶瓷去銷售啊，定還是再早期啲宋朝嘅史珀師，廣東一帶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海上重鎮嚟嘅。咁所以就係即係用陶瓷或者係用啲廣東其他出產嘅器物作為一個主要嘅商品向外銷售，廣東向來都係 number one。 哇！史珀師真係翻我嗰陣時咧瘋狂背中史嘅年代，要考試咧要寫啊嘛，即係我哋讀中六中七嗰年代咧，依家冇中六中七啦，哇！好緊張嗰陣時。一定要記住呢啲字眼噶嘛， 係慢慢大個。 好叻啊 ，Kelvin， 你連呢啲都識，好叻好叻。 你人 Kelvin 嘅背景翻就會覺得其實呢樣嘢係同即係一直以嚟中華文化歷史係好緊要。 係啊 ，Kelvin， 你背景就係中史人出身定係書卷人出身？ 文科人啦， 文科人係嘛 ？Kelvin 除咗一個館長之外，更加係一個文學界嘅奇才嚟噶嘛？ 奇葩又係， 即係可能佢而家可以唸首詩俾你啊！ 係，咁真係要同你把酒。 又唔知喎， 咁歡迎過嚟做義工啦， 睇日落， 犀利， 係啊 ，OK OK， 係啊，咁啊 ，PC 接住落嚟，即係除咗我哋關心呢個瓷器嘅維度啦，仲有其他嘅藝術， 係啊，因為我哋知道啦，其實創意館裏面咧一路都培養緊好多本地嘅青年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真係要講下，因為其實呢啲青年裏面，我哋點樣可以喺文創方面幫到佢哋啊，或者其實我哋會唔會考慮下可以幫佢哋除咗喺香港裏面嘅發展之外，可以走到更遠咧？ 我諗因為要輕輕帶翻喺呢兩年入邊咧，香港發生咗啲狀態嘅。第一就係其實疫情之下咧，好多嘅藝術工作者或者文創工作者啦，其實好需要一個空間去俾佢哋去進行創作。但係咁一個一直以嚟大家發現嘅情況就係咧，佢哋其實個成本創業嘅成本或者係從事藝術嘅成本非常高，最高一定係租金。咁我哋賽馬會連門創意館有個好嘅地方就係我哋有個空間。咁於是咧，我哋就 launch 咗個計劃出嚟，就叫做駐館藝術工作者計劃，咁就歡迎一啲即係香港嘅藝術工作者，即係話知佢個依家一刻係小打小鬧定還是佢好有 profile 嘅，咁我哋就歡迎佢過嚟同我哋溝通啦。如果大家合適嘅，咁我哋呢邊就會提供空間，唔收錢係俾佢哋嚟做創作。 喂，但係而家好似有好多已經唔同類型嘅一啲藝術創作啦嘅一啲藝術家咧，好已經館裏面 嘅 咯。 係啊，嗱，因為咁樣講，我哋咧就睇兩樣嘢嘅。第一就係佢本身如果真係由零開始嘅，其實我哋就會幫佢 start up， 即係一嚟除咗係講俾佢聽你應該點樣去，其實好難教你點樣創作嘅，因為每個人嘅即係個趨向都唔同噶嘛。咁但係就話起碼我哋可以喺藝術行政方面幫到佢少少。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如果佢本身已經好有經歷嘅，我哋去幫佢 scale up 件事，起碼就係幫佢搭下人物啊，或者係幫佢去讓佢嘅作品能夠俾公眾展現得到。咁我哋而家呢兩種嘅藝術工作者喺個館入邊都開始慢慢見到啲成績出嚟。 係因為對我最深刻咧，應該係有一個好似織網嘅藝術家啦，咁然之後佢就除咗係織出，即係織緊一啲香港以前古，即係舊有嘅時代啦，都係靠一啲編織為主要嘅工業啦。啊，呢一個點樣傳承落去？佢又有啲咩諗法？ 哦， 如何可以將呢一樣嘢 發 展開去咧？ 係咪女藝術家嚟㗎？ 係我哋嗰個咧，其實嗰個係個組別嚟嘅，佢哋叫 Brick Rust Studio， 佢哋咧就都係本地香港製一組人嚟嘅，兩位嘅創作者嚟嘅。咁一位咧就主要係以前讀 textile 嘅，另外一個咧佢就好犀利嘅，佢係做會計嘅。咁但係佢哋真係甘於去放棄佢自己嘅本業，然之後就從事創作啦，用任何嘅材質去進行編織同埋做創作。咁佢哋嘅作品咧，而家已經係一啲大型嘅商場展覽過啦。亦都前嗰排同加道理農場有一個合作咧，佢喺利東街有一個三米高嘅長臂猿咧，就係佢哋去編織出嚟噶啦。 喂，同埋我覺得最勁係咩咧？嗱，我所知啊，即係可能阿 Kevin 再講多啲啊。佢連嗰個編織機都係自己做出嚟 嘅。阿陳旭先生啦，佢個爸爸本身做木工嘅，佢自己亦都識做木工啦。於是咧，佢就做咗啲比較符合人體工學嘅織機。咁佢嘅織機就即係織織服織織嗰種織法啦，織塊布出嚟噶嘛。咁佢嘅織機咧，因為 user friendly， 見到我哋香港本身係能夠出產到呢啲藝術型嘅人才嘅。 哇，真係好厲害啊嚇！咁當然啦，又係去翻嗰個位啦。嗱，頭先咧呢個藝術家駐場計劃咧就免費嘅，咁啊詳情就揾翻館長啦，就會知道啦。第二嗰樣嘢咧就係都係啦，今日無獨有偶又係星期六，係咪又可以講多一次你嗰個導賞咧？ 其實咧我哋賽馬會利門創意館啦。凡係過嚟我哋嗰度參加工作坊，無論係邊一個價位嗰啲工作坊啦，我哋都一定會送導賞，因為我哋反而覺得導賞先係我哋最想做到一個文化傳承嘅事情。我哋由李業門牌坊開始啦，一路沿路引介下三家村係個點樣嘅構成啦，李業門由石室即係以前打石開始啦，一路去到而家發展嘅狀態，過百年以嚟係點樣走嘅咧？同埋我哋係同佢陪住佢一齊去行埋天后廟，去埋石礦場，認識成條村。咁淨係呢個導賞嘅時間都超過一個鐘頭，咁然後先就開始做工作坊， 係啊，可以深度同埋本地遊咧， 可以報名啦，佢 仲可以食海鮮啊嘛， 係 啊，仲可以買手信啊嘛， 最重要係排隊， 係啊，有排隊有蛋卷，真係呢啲全部都係 呢個故事好得意嘅， 係咪啊？ 我哋話以前咧，李園門係打石噶嘛，但係去到即係喺70年代嘅時候，打石呢個行業喺香港瞬間停止咗，然後 其實點解嘅？即係可唔可以講埋個轉捩點係點？點解嗱？我成日覺得有陣時 候啲工業啊，或者我自己好鍾意研究文明啦，有啲文明都一夜之間由盛轉衰喎。咁我成日都想，究竟係嗰當日發生咗啲咩事呢？ 一嚟其實打石呢個行業唔係一個好持續嘅行業，佢其實佢開採山體資源，然後呢個山體就會冇咗一嚿嘢㗎嘛。咁、如果你話移山填咗海，多咗笪地好啲嘅。但係打石呢，就係佢真係攞嚿石頭整完之後呢，佢起完建築物，然後個山就凹咗㗎啦。開完笪地，可能如果係原居民嘅話，仲可以佔有呢個地嘅使用權㗎嘛。咁、但係即係石山其實用下又一個，用下一個。咁你原本而家仲有嘅石山，咁係花崗岩嘅石頭啦。咁不過咧，就有一段時間咧，喺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咧，其實個社會係有啲波動啊。咁、有人就質疑啦：，哇，點解咧？喺即係你炸山嘅地方有炸藥噶嘛？咁嗰啲炸藥最後去咗邊啊？咁樣有啲人就提出呢個質疑。於是有人咁講啊。於是咧喺即係政府嘅一個處理方式就話：，喂，民間不能私藏火藥啊！咁你冇火藥，唔通真係攞石頭嚟攞手嚟作曬咩？於是行業就冇咗啦。咁、但係你原本啲客家人就好聰明，佢就係諗啦。其實我哋都需要一個行業嘅轉型，會唔會話我哋將鯉魚門改造成為一個香港嘅後花園呢？即係有啲朋友過嚟帶朋友食海鮮，咁我哋傾生意，咁鯉魚門咪係一個好好嘅載體咯，因為可以買到海鮮即刻煮靚海鮮 serve。咁但係又諗啦，就話啲男人出嚟傾生意，女人喺屋企，即係嗰個年代啦，咁又唔知你男人去咗邊度噶嘛，咁會唔開心噶嘛，會炸營噶嘛，喺呢個時候咧就係、是。嗰啲雞蛋仔啊、老婆餅啊呢個狀態咧，就應運而生啦、就係買先生傾生意，買埋老婆餅翻去氹老婆。咁、所以就喺嗰段時間又係好蓬勃嘅。 幾有趣喎、呢個真係啊！ 而家仲存在嗰啲狀態。 可以聽啊 ，Kelvin 館長娓娓道來啊嚇，咁啊，即係大家可以認識更加多啦，網絡亦都有更加多嘅資訊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 Kelvin 館長咧，同你講咁多啦。喂，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傾下偈，講下故仔。仲有，我期待你念詩啊！我哋去你个馆嗰度作下客先，多谢你，thank you。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上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以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Guess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到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傻话未讲，要如今我怕眼泪都流光。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地区直选的投票率大约三成。在选委会界别当选的林小鲁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今次的投票率比较正常，很多人没有投票是必然的事。而从整个政制发展而言，完善选举制度之后，今次投票率已经不算差。他说会继续通过社区服务团体接触市民，亦都会使用社交媒体。另一名选委会界别后任议员林志远在同一个节目说，今次投票率都超出很多专家学者的估计，当选者来自不同背景。他说未来会积极考虑开设地区办事处，接触社会不同层面的人士。同样透过选委会界别当选的吴杰庄认为，90名当选者都是建制派，但是处理问题的手法可以不同。他说自己较关心青年议题，希望将来会有新方法接触他们。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87宗，其中陕西的西安市有75宗，广西5宗，云南昆明市4宗。过去一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有6宗，都是境外输入，包括上海4宗，浙江2宗。英国单日新增超过122,000宗新冠确诊个案，再破纪录，亦都系连续三日喺10万以上。另外，再多137名患者不治。过去七日，奥密克戎变种新冠病毒嘅快速传播，导致当地病例激增，尤其喺首都伦敦，好多行业同运输网络大受打击，因为患病员工要自我隔离，导致人手短缺。當地的醫院亦都警告，疫情走勢可能對病人構成安全風險。雖然近期有研究顯示奧密克戎患者的住院比率低過其他變種新冠病毒的患者，但是衛生官員保持審慎，認為嚴重威脅仍然存在，未可以調低警戒。伊朗发射16枚不同型号的弹道导弹，军方说是要回应以色列的最新威胁。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日举行联合军演，在昨日发射16枚远程、中程和短程导弹，指导弹命中预定目标。军方表示，伊朗军队能够同时用16枚导弹击中目标，显示的只是伊朗的部分导弹力量。另外，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持续进行，各方力促美国和伊朗恢复履行核协议。以色列一向反对伊朗核协议，近来更加因为美伊恢复里约谈判重启而表示将会考虑包括武力在内的行动选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晚上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雨，气温下降至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间中有雨，星期日显著转冷，星期一气温下降至9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宪法1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大会亦会在期内举行水墨画名家讲座和职场示范，招募青年水墨画大师，举办大师导赏等，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啦。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Wang O， 你画画方面有冇画手先？ 梗系冇啦，系啊，我仲系画紧火柴人嘅，因为 火柴人喺水墨画里面可能都可以发挥一下。 唔系话我唔信，我唔信呢件事。 即系我谂，可能我自己本身都有画画啦，即系西洋画同埋呢个中国式嘅一啲画咧，有系有确实有分别嘅。 系咩？ 系啊，即系我觉得个演化或者一啲技巧上的处理呢真的好不一样。 是是是。咁我想话即係关于画画的维度，你係由细到大都已经习画，定还是即係你都会叫做因为自己读个科都关于设计啊，咁样有想法啊，咁样而认识得多咗，系咪咁样㗎？ 我想我应该由中二三开始呢培养出嚟嘅。 喔、 哦。是因为其实可能 是不是又是去返嗰啲美术老师好好人、 啊、 跟住又好靓女嗰啲，跟住你就。 我美术老师男人嚟嘅。 是咪我好靓仔咁样，跟住就好风趣幽默，跟住就打开咗你嗰、那个艺术嘅维度咁样，系咪 我同美术老师之间嘅关系就我咁真係叫做启蒙老师。 哦、叫咩 Sir 啊，记唔记得 简 Sir。 简 Sir， 系。遗憾地佢已经离开咗啦。 哦 但我记得我由佢离开嗰日，我咁啱唔喺香港嘅，其实咁所以 你都有少少摆心入边咯， 冇错。所以我就 人大咧就会有好多呢啲遗憾噶啦，所以即系老土都要讲，趁住圣诞节就要爱得及时，即系你话简单如 send 个 message 打个电话，咁其实已经系会有一个叫做。人際網絡去聯結翻或者連結翻啦， 冇錯。 我哋而家冇得飛，即係譬如姑姐喺加拿大，咁只能夠透過即係可能微信或者 WhatsApp 咁去溝通咯。 冇錯。不過好彩就係而家嘅通訊軟件都方便咗好多，就好容易就可以視像咁樣見面啦。 係係，講開你嗰啲藝術氛圍嘅嘢咧，咁其實即係都可以睇翻多啲。你見嗰、那個。Empress 博物館咧，即係每日入去嘅人數啊，或者人次都幾多噶嘛？係 啊， 係啊。 我諗近年，尤其是可能大家喺本地開始消費啊，或者喺本地多咗活動嘅時候咧，大家對本地嘅一啲活動咧產生嘅興趣係多咗同大咗嘅。 嗯，係 啊， 係一定會係咁啊。但係咧，當你產生咗一啲本地活動啊，或者入去打卡啊、影相啊，覺得係正嘅時候咧，嗱，記住啊，港人首年係免費啊，咁你要計住自己條數，你下年即係如果你係。系谂缩数啊，唔想俾钱嗰啲咁样咧，你就今一年去咗先。但系第二样咧，就系有啲朋友仔揸车去西九文化区嗰度，咁咧停车场有阵时候满咗爆咗嘅。因为我早一两个礼拜都参加咗一个跑步比赛啦，咁嗰、那个即系卡通人物跑步比赛都好多人噶嘛。跟住咧，我见住咧好多朋友仔咧，唔想 miss 咗个比赛，咁梗系自己预时间预得衰预得迟啦。跟住就咁将架车咧就摆喺路边，咁第一阻塞交通啦，第二阿 Sir 梗系招呼你啦。 系啊，咁招唔系净系招呼 招呼一次、啊，系啊，偶尔仲会拖走埋你架车啊。到时嗰个西九龙交通部见啊，真系即系拖车就好到好严重嘅。但我眼见咧就起码两张噶啦。咁嗱，但系我留喺嗰个会场入边。系个零钟啫， 我个零钟两张啊， 系啊， 咁真系好勤奋呢、啊、件事。 咁都系认真嘅，因为佢嗰个其实得两条路啫嘛， 你 嗰单边拍啦，系你单边拍晒车，你得翻一条线。如果 touch wood， 我哋举行嗰啲运动项目，有啲咩扭伤或者突然间有啲事件要call 白车嘅咁样，咁你救护车入唔到去。其实 我都几认真，其实香港嚟紧嘅交通规划系真系需要谂一谂，究竟。我哋系需要几多停车场去满足我哋嘅车辆啦、 啊？因为依家未有话有个新嘅停车场喺海百佳嗰度啊，智能嗰个嘅、啊。你我喺旁边睇过咧，就系啲 啲鋼架式嘅停車場咯， 就 冇 我 想象中，即係冇我想象中咁勁嘅。因為譬如我之前譬如睇電視台咧講深圳有啲智能停車場咧，佢即係一棟 building 入邊去進行個智能噶嘛，即係唔係露天嘅 open area 去做啦，亦都唔係嗰種鋼架式嘅升降咯。有陣時我唔係唔信嗰啲鋼架，但係嗰啲鋼架好似得唔得㗎？我架車我亂啦嚇，嗱我揸啲好平嘅車嘅啫，我喺度想象。如果我车八十几万，就系咁样降价咁样升上去，惊咧！有阵时过一过嗰啲啊，即系叫你洗慢啲嗰啲薄咧，都有啲薄。有阵时停车场嘅口咧，有啲车咧爱车人士都好锡嗰啲防避震啊嗰啲嘢噶嘛。所以我都好难想象，如果我揸啲贵车拍嗰度， 我哋咧都发现其实而家香港嗰个停车场或者等等嘅一啲配套都追落后嚟噶， 系啊，真系啊。 另外就系其实虽然讲追落后啦，但其实我哋汽车都进步紧噶嘛，而家汽车 智能啊嘛， 而家基本上嘅汽车。讲紧电车两吨重噶嘛， 系啊， 系啊，咁究竟两吨重我哋嘅一啲新嘅系统能唔能够应付到咧？咁其实都真系大家要谂一谂。 系啊，咁啊，希望都听到有关方面嘅声音啦。咁啊，多啲车位，多啲停车场，多啲插电器，咁啊，先可以配合咧智能城市嘅启动嘅。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惭愧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即于家里乱碰乱跳。心有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悠然沉睡。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又翻嚟啦，咁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同你主持节目咧，话咁快就已经接近一年啦吓， 咁啊， 因为咧下次再同听众朋友做呢个节目已经系2022年嘅1月1日啦，咁样，咁啊我中意年尾感恩同埋用1月1日做一个启动嘅，我今年其实。老实讲有啲事系完成咗，但有啲事系未能圆满嘅。咁未能圆满就系、我都话我有一个 project 要去马来西亚做啦。但系咧我 postpone 咗两年啦，订就收咗啦。咁你有阵时做人咧，你收人哋啲钱咧，未完成个工作咧，你唔安乐噶嘛？我系咁嘅， 我都系嘅， 即系 硬系同你同一个星座噶嘛？ 系啊，同一个星座，我哋生日争两三日啊嘛，冇错，所以好劲磅嘅，好劲磅嘅嗰个思考模式。你当物以类聚又好，归类法又好啦，咁样咁，所以我就有嗰下成日牵绊住我。但今年我自己就譬如嗰啲财经嘅牌照啊考咗啦，咁我觉得啊有几好几好咁样咁。但有一样咧就系我想考船牌嘅今年，但就冇时间 去考。一齐 报啊！我想揸快艇、 啊，我系啊，我都 你又想揸快艇咩？ 系我谂住嗰啲系大计啊，嗰啲咯。 系咯，我想啊，我想啊，因为都有啲朋友成日漏出海咧，咁、我又想啊，如果有一日唔系朋友漏出海，系我漏人出海得唔得咧？ 我哋下次倾下呢个大湾区嘅呢个 伟大航道系嘛？ 游艇推介， 伟大航道。我都几中意睇《海贼王》嘅，我觉得海上航行咧都系几浪漫嘅一件事。 我而家最近成日就留意嗰啲唔同嘅一啲游艇嘅一啲价格啊， 系咩？ 同埋佢哋嘅大细啲装修又系点样？ 嚟紧有个意大利嘅游艇有机会喺香港上市，有个厂牌， 你明噶啦，即系买唔到楼，咁睇下啲船啦。 系啊，到你唔用嗰啲钱喺嗰度啫。不过即系房屋啊，房屋议题啦，我哋开一集嚟讲。不过即系嗱，头先我就讲咗自己感恩嘅事项啦。该考到嘅考到咁啊，未考到嘅未能完成咯，咁样同埋屋企人都身体健康，咁我已经觉得系。今年好值得感恩同埋好有祝福嘅一件事。 明年有咩希望同埋有咩目标 先？我问咗你先啦。 我梗系问咗你先。 系咩？明年嘅希望我都真系想考埋个船牌嘅。咁啊，下年可能多啲电视嘅拍摄啦。咁啊，希望嗰啲电视拍摄都顺利啦，亦都可以将自己过往累积嘅一啲经验喺电视嘅世界可以呈现到出嚟啦，氹下观众开心。放心，电视都系港台电视31嘅啫。OK， 咁啊，聚焦啊，呢、這个都几好。咁同埋即系朝头早做节目，亦都好开心啦。即系见到团队越嚟越成长咁样。咁啊 ，PC 你都有你嘅新嘅愿望喎。睇你嚟紧一年有冇兴趣依家讲第1月1日讲啊？定还是你会讲感恩事项啊？ 喂，我不如讲下目标我留翻1月1日先讲啦， 冇问题啊， 冇错。我哋讲下究竟我哋去边度倒数紧要啲嘅、大家有咩睇法先？我已经有一个地方要去 了。我倒数系 house party 嚟嘅，系啊，你有个地方要去，你就系同镜仔一齐倒数系咪？ 我唔系 女发局嗰个倒数系咪？ 嗰个留翻电视睇嘅，系啦、我就去咗一个深山度倒数嘅，系啊，因为嚟紧我唔知公唔公开得住啦，咁但系 咁唔好公開字啦，通常都唔公開啦。你講得唔公開嗰啲都唔公開。 係啊，但係但係我 個形式係乜嘢啊？咁樣形式 係一啲 集會。 法会啦， 法会啦，原来咁嘅， 系啊，咁一个好特别有趣嘅，即系我谂我未喺 你未经历过 啦，系啊，所以未经历过啦。咁今年嗰度就将会有一个好大型嘅倒数活动啦。 咁啊，即系有兴趣嘅朋友，即系嚟紧嘅资讯会比你更加多噶啦。我相信， 冇错冇错， 亦都系即系嗰个信仰嘅朋友仔就会。 但我知道呢个网电视机系会直播嘅， 系， 所以有兴趣嘅话咧，电视剧都可以睇到呢个情况。 都可以睇下啦。我就简单啲嘅，同屋企人或者同啲 friend 去倒数啦，咁样。咁呢个都系我哋 每年会发生嘅事嚟嘅。咁啊，谈谈理想啊，谈谈健康啊，睇住啲细路仔，即系。有啲屋企有小朋友睇住佢哋大啊，咁已经系好富足嘅一件事啦。我觉得，因为随住人年纪大咧，其实你会知道重要嘅系乜嘢嘅。流失嘅嘢你找不住，但系调翻转头就系好多时候啊，点样拥抱你现在还拥有嘅咧？咁样都系可能诗情画意啲啊，或者言情啲啊吓。嗱，我真心想表达嘅一样嘢，因为其实年尾咧，我都睇好多电影啦，我睇咗呢个九百多个月老啦，又睇咗呢个蜘蛛侠啦。咁我觉得啊，两部其实都系讲紧珍惜。我哋成日 都 OK 嘅，都想再睇一睇 。因为喺九百多呈现嗰个世界就阴。阴间同埋阳间啦，咁好明显就系你现实生活留不住，你先会啊要去阴间嗰度去谂翻啊点样可以维系翻。咁蜘蛛侠又讲平衡时空啦，咁好明显你现实世界得不到的东西，你就期待平衡时空有另一个阿 O 系揸跑车嘅咁先算，系咪先？ 唔系我谂呢类型咁感性嘅说话咧，其实可能我哋自己个星座或者我哋自己都系一啲做开从事创作类型嘅朋友啦，咁所以都好多感性嘅说话咧摆个心里面，好难有机会讲嘅。我就好怕讲感性嘅说话嘅。 等我开你嗰栋门， 因为咧我好担心讲呢啲啊，我讲亲呢一类型嘅嘢咧，啲嗰只眼咧就开始会通红啦，把声就开始纠结啦。 我帮你讲啦，同翻你身边人讲啦，其实 P C 都好珍惜你嘅咁样用我。好讲啦，咁希望大家都珍惜眼前人，咁啊圣诞快乐之余啦，咁啊嚟紧新年啦，亦都新年快乐啦。下集节目已经系2022年代同大家见面啦， 仲要系1月1号添啊， 系啊，拜 拜，新嘅开始，拜拜。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的。